别的唱，唱一段那独占花魁卖油郎。这一日那秦钟他我的来的就在大街上啊，简单着了油的吊儿了，我这手里拿着油棒哦，秦钟我这来的大街留神观望，胶皮车上的坐定了一位美貌的姑娘，只见她黑沉沉的那乌云呐，去黑瓦亮，而带着了金坠子，跟了有了把那珠子香，大红大腰那胭脂啊，隔着涂在他的朱唇上，隔若里咬着银牙，就把那个金牙套着响，上身穿苦格的小袄儿呀，那本是一个实心眼儿，胳膊弯的镯子本是亮又光，肥冬衣儿要了宽裤脚儿了，得把那空气放，小金莲儿真不大呀，了天狗那儿寸长啊，上海市的了小坤鞋儿，可等在了的双足上，丝线的洋袜子要了挺老长哎，那颜色是淡黄啊，怪不得那些迷灯鬼儿都爱上他的当，就是那呀，神仙要了看见了他，我这心里头也是发慌啊。从此后我心中可永不把他忘啊，肩担起了油的挑子，我这回转那油房。 为大家奉献天津时调秋景， 天儿啊亮， 喂，哎哎什么都可以。 您说，京韵，怎么样？ 京韵，刘白浪哪派？ 啊，刘白浪哪派？您要是想听哪派，唱哪派。来吧，来吧，好。探行门，探行门可以吗？ 我呀，只是刚才不能说是叫白派，只能说是模仿严秋霞老师。哎呦，好，谢谢。 啊，您喜欢曲艺，爱听曲艺，就是对曲艺的支持。好，再唱点什么呢？ 嗯。 洛派，洛派的怎么样？ 好吧，好吧。 剑阁温灵， 好好好。 不仅是洛派，还点出段子来了。那么我们就唱几句剑阁温灵。 好好好。 好，这是洛派的代表作。好，只要您没有审美疲劳，我们就请许芬继续唱下去。 这洛派呀，不一定唱得好，如果唱得不好呢，大家多谅解多批评。好， 三，陈玄你带领着军卒报家兴， 有了一个新观众，剩了68点，希望有雪芬能够唱点京剧。 这个京剧呀，我就是跟乐队只对出来一段，17年。 哦，老的，现在是徒弟。 就是有一点点模仿高玉倩老师。 哎，杨雪芬特善于模仿，刚才忘了，他几位老艺术家曲艺界的，谁怎么上台，这手怎么动，都模仿惟妙惟肖，是不是？这个模仿，模仿一段高玉倩老师。 模仿高玉倩老师啊，不一定模仿的好，如果模仿的不像，观众朋友就别给我打分，好不好？反正今天就以联欢的形式吧，咱们大家一起热闹，因为是正月嘛，要喜庆，咱们怎么高兴怎么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说明了真情话题，妹呀，你不要哭，你莫悲伤，要挺得住，你要坚强，学你爹心慌胆壮，志勇 这个，不仅杨雪芬唱得好啊，各种形式跟你演唱，我发现乐队老师也非常的难得啊。罗先生老师啊，王红老师，这个罗先生平常啊，这个基本上没弹过京剧啊，但是今天呢，需要就能弹，而且弹得这么好，说实在，确实比我弹得好。这个朋友刚才在话说希望唱一个他的本工，唱一段《刘伶醉酒》，好吗？各位，再唱一句。咱们俩这个天也不早了，时间也很晚了，回头呢，他们天地人还赶回去，大家也欣赏也累了，咱们这一段就作为传统的啊，最后结束的一段了。好，大家一起来欣赏《刘伶醉酒》。 因为平时我在天津也不出去演出，所以说呢，这是临时和乐队的师傅们、老师们，临时的合作。这个《刘伶醉酒》呢，好像就没有排，没有排没有关系，我们在台上这个现演，奉献的献。如果唱得不好的地方呢，请观众朋友多多的谅解，谢谢。君子你不必

端在口气，小家人一家要亲好同村，一家人那的邻里要好好陪同，忙把他壮烈的棺椁的里边，择日发引出事一定，代表那杜康来到了道德的神仙。 整整的三年，今日咱大 船头上供，献出刘伶莫灵官，杜康叫开了棺材盖，刘伶死尸躺在里边，已然翻开了全不见，变成庙用的一神仙，一字方巾就在头上戴，八卦仙衣在身上穿，黄龙丝套在了腰中系，水洼云履在耳中穿，杜康走上前开眼欢，叫声刘哥要惊艳，嘿，起来吧，来你可起来吧，你跟我装的本是什么汉，照定了头顶的鸡的一掌，惊动上方一对天，刘伶的爬起来的揉了一揉眼，嗨你不该惊醒了我的好方一番，小家人一见我喝了一笑，我可知道啊，刘伶的杜康我是谁见，上前就那个杜康拜，尊一让杜掌柜的西的周全，果然你有了千家手，到我丈夫的官府杨天，搀我的丈夫的回家断，点庄卖地的满账还，那杜康说我大哥到有那还钱日，付了蟠桃三日然，他说罢了那一些话，手拉着手儿啊，这才够奔亲家。杜康倒酒啊，把刘伶醉念的是葫芦东海里的寿比南山。 好，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，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。 天怎么会没有那几天财呀？二哥哥离家呀，你不算日子久，你的妹妹的我的孙子也都不受多财，有了官儿没的官儿，瞧着你在倒霉，天下的你的妹妹我的一个人的命。 他爹本姓金儿，和他妈本姓金儿，养在这小宝贝儿挑的爱自不然儿，两人家呀的夫妻和睦对心儿啊，二哥哥撇的奴家了，我们没有你的精气神儿。Thank you.